却还是遇见你，我今生执着的回忆。却还是遇见你，我今生执着的回忆。 我爱你啊，我寂寞的爱人，我毫无保留爱过你，给我的永不会忘记，失去的我曾永远不醒。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伤心，但是

窗外的光景仿佛看到你的身影，想和你听我爱的音乐，想和你看你爱的电影，你的拥抱是毒药，可以让我一整天苦恼，想你屏住在呼吸里，爱你停留在空气里，直到心不再不再激动，所有秘密藏在心里，所有记忆埋进土里，直到心停止下雨天，特别的想你，听着窗外的雨滴，也能听到你的声音。 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

角落，哼你爱的歌会痛，看你的心会痛，连着我也痛。一开始会呼吸的痛，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，后悔不贴心会痛，恨不懂你会痛，想见 像花，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，多么忧郁的花，多愁善感的人啊，当花儿枯萎的时候，当画面定格的时候，多么娇嫩的花，却躲不过风吹雨打，摇啊摇啊的一生，多少被你编织的梦啊，就这样匆匆你走了，留给我一生牵挂。那坟前开满鲜花，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，你看那、啊、满身遍野，你还觉得孤单吗？你听啊，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遥望，这世界多少繁芜，从此不必再牵挂。最爱丁香花，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，多么忧郁的花，多愁善感的人啊，当花儿枯萎的时候，当画面定格的时候，多么娇嫩的花，却躲不过风吹雨打，的一生，多少美丽编织的梦啊，就这样匆匆你走了，留给我一生牵挂。那坟前开满鲜花，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，你看啊，满身遍野，你还觉得孤单吗？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，这世界多少繁芜，从此不必再牵挂。那坟前开满鲜花，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，你看啊，满身遍野，你 光。院子里栽满丁香花，开满紫色美丽的鲜花，我在这里陪着她，一生一世守护她。